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叫高云娜，是一个普通的环保爱好者。今天我为大家诵读一篇来自网络的一首小诗，种下明天的绿色。在目所能及的地方种一棵树吧，守望着它，在春风中发芽，在夏雨中成长，在金秋中硕果累累，在寒冬中孕育希望。春华秋实，树长轮，人天岁。在必经的路旁种一棵树吧，不为别人，只为你自己。你需要畅快的呼吸，你需要歇脚纳凉，你需要蓝色天空，你需要绿色灵感。没有索取，只有回报。这就是绿色的精灵。轻轻地打开地球画册，山山水水都会在问我，小朋友，跨世纪的小朋友，你想给未来的地球留下什么？是留下一棵树，还是留下一朵花？是留下一个生命的春天，还是留下一片永恒的绿沟？啊，你说，我说，他说，给未来留下一个更美好的地球和一首绿色和平的歌。深情地挥动七彩画笔，蓝天大海都会欢迎我。小天使，大自然的小天使，你想给未来的世界画些什么？是画出青山常在，还是画出绿遍沙漠？是画出场开不败的花季，还是画出永不消失的春色？啊，有你，有他，有我，给世界画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和一首爱护地球的歌。我是高云娜，家住丰台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现在东部的建外大街建国路通惠河北路的进城方向车多，南部蔡慧英南路、西部的莲花池东路以上路段也是进城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长，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有 七十二变， 好了 白天晚上 小底英明周飞上台鞠躬 Showtime 男女温度感受有差异，空调温度设置难道是歧视女性？咱们到全信有限公司瞧瞧去。 下火了。 嗯， 哎呀， 那怎么这么热呀、啊、 属服吧您呢？ 属属 今年俩中服、嗯嗯， 咱俩这还穿俩西服。 哎呦， 哎， 有毛病， 有命。 哎，你怎么说话跟女的似的 啊？ 我谁开的空调呀，这么凉。 哎呦 罗伯特， 哎， 你开这么冷干嘛呢？这是你想当冻肉啊？ 我告诉你啊，这个我证明一下啊，这回这空调调成这么低不是他开的。 你 对了，太热了，外边跟下火似的，又湿又闷又晒还没风。不得， 你没风吗？这开到九度十度，这谁开的呀？ 我、啊、这有点 九度十度，这有点太夸张了吧、啊、 都快到狗狗庄了。 对，哎，不是，咱没说地名啊。 哦哦哦， 这是中央空调，你能开到九度你就开九度啊？ 怎么了？ 你刚进门你肯定是热，对不对？ 我告诉你啊， 你缓缓， 不是说刚进门热，它确实是热，我们又得正襟危坐，又得西服革履，是不是？不像您的薄透漏。 这就说暴露了， 我们还得出去干活。 对呀、 啊、是吧？ 那我也是注意了这个公司形象，所以才穿这样的裙子。 您可以把军大衣穿上。 有毛病，我在屋里穿军大衣、啊、 您冷吗？ 对呀、 啊、冷的话我也不能在单位里穿军大衣啊。再说了，那冷空气不渗入进来吗？我现在觉得骨的缝都冷的话。 我告诉你啊，你就应该坐的那个向阳的那个工位那儿，对不对？ 有用吗？ 有用。哎，你又是日光浴，吃着鸡蛋又温暖如春，哎，你还是就不受那种暴晒，多好啊！再晒出一身的小麦色来。 反正啊，我给你们都调上去了啊。 别调啊！ 你调多少度了？ 26度。 呵， 我，你是跟我们俩有仇啊？你是跟这空调较劲呢？26度。 对啊，这样大家都舒服。 那你出去待着好不好啊？ 那出去30多度呢，又闷又热，现在是暑服了。 不是，我们刚干完活回来。 哎，要不然你们去那个卫生间那边，那边那个温度你们调高调低啊？ 混合型。 我不管，咱们这是有隔间的大办公室。 你嫌冷，你多穿点啊！你冬天怎么过呀？ 甭着急，一会儿就有见义勇为的，把这空调的温度就得调下来。 嗯。 哎呀， 你吃面呢？ 不是，我怎么觉得后脖梗子那么冷啊？ 还冷？ 谁干的呀？ 哎呀，得了吧你！ 谁干的呀？ 别调了。 再干，我把他手剁了。 这是同事吗？ 他调到20度。我认为非常的合情合理，现在我们俩这汗也落下来了，也舒服了，20度我们也觉得好像合适了。 滴滴滴滴，26度，冻得我这个。 滴滴滴滴，20度。 滴滴滴滴滴，26度。 滴滴滴滴滴，20度。 那你过来， 干嘛？咱俩发电报呢？ 我跟你说，我马上要升主管了。 您升什么管？您也管不着这空调，是不是？能按升哪升哪 的、部门主管，你马上就要成为我的手下了，你还是掂量掂量做什么事儿。 27度， 谢谢。 烫过， 我跟你说，萝卜干，我告诉你啊，现在 烫过，你不能这么干。 咱们啊，现在咱必须得。 你调到27度，我只能调到28度了。 哎呦，咱们俩都是那种见风使舵的明智的人士， 舒服多了已经。 嗯， 你们是不知道，当然了，以后我不在这个位置上坐了。 滴滴滴滴滴滴。 干嘛干嘛干嘛要调下来啊？ 不是，我说这温度是不是有点低？ 我这个位置呢，当时也是有点疏忽了，没有想到啊，头顶上正好是空调的出口。 嗯， 哎呦，这个风、啊、 你应该调到咱们这房间的出口，对吧？ 其实不应该调空调，调位子就可以了。 怎么着，你愿意跟我换位置啊？ 可以啊， 换。 其实我还有一小招，我们俩联合啊，送您小太阳。 什么叫小太阳 啊？就洗澡时候用的那个加暖用的。 搁那烤着呢，哎，我们这边该凉快凉快。 用不着，又冷又热，更容易感冒了。温度还是要舒适。当然了，以后等我调到部门主管，搬到那个办公室以后呢，就好一些了。这个位置你们爱谁坐谁坐。 对，那个是头一个房间，离中央空调那管道是最近的那个。 但是我必须要跟你们说一声啊，温度的设置。 哦，我也跟我们说是要调呢。 不仅仅是代表了咱们公司的一个环境的状况，还有什么呢？这里面有很深的性别歧视问题。 哎呦呦，您把这说严重了。 你看这么多女同事被 都冻跑了。 对啊，被这空调吹得感冒的、咳嗽的、咽炎的，是不是腿瘸了的？ 那是他磕的，把脚崴着了。 肯定是冻了一抽筋就磕着了。 哎呦， 你们应该考虑一下女性员工不耐冷的情况。 那你们能考虑一下男性员工四脖子汗流，然后火流壮，所以希望空调的温度稍低一些，我们能够清爽一下。 就用你们刚才的方法，少穿点啊。比如出去办业务的时候，你们穿着西服革履，回到这里边呢，你们 穿吊带就不注意形象了。 你们可以穿短裤啊， 进屋就脱裤子。 男士的短裤啊， 咱们这儿也没有更衣室， 你到厕所去换去啊。我们女生也没有啊， 那还不够脱衣服的呢。 我觉得完全可以再利用假领子这些。哎呀， 让我完全想起了王大磊。王大磊穿一假领子， 比如说出去见客户的时候，西服里边是假领子。 对对 对，我们穿一假领子。 衬衫呢，你剪到这个腰这儿，剪得这么高。 假西服。 就是我给你们出主意嘛，也是。你比如说， 其实我跟你说啊，你老给我们出主意， 啊、 你给自己出点主意不得了吗？哎、怎么能更暖和起来？ 一语中的， 是吧？ 你说你喝点人参汤 啊， 哎，是不是燥一点？这个 乌鸡白凤 一入伏啊，就得吃大红枣，吃桂圆，吃杏。 有那内热外冷在激着我。 不，你考虑太多了。 我这容易病啊！我跟你说，我这个岗位要是病了的话，你们俩可是工作量要增加的啊！不是我没提醒你们， 我们可以增加。 你们能干的事儿又极其有限，还不如啊，你们呀多想想办法，比如说衣服上、衬衫里面戳洞。 衣服上戳洞， 透气嘛，也别戳太大的洞。我不是为你们好吗？ 那你们就不觉得这是对男性的歧视吗？ 男生嘛，大男人啦，当然要绅士一点啦。 哎， 我们女生， 你看我们俩这名字像绅士吗？ 可是我们毕竟身单体弱，我们毕竟是女人呢。 现在我就想起来，为什么有那个地铁里边，就是这节车厢全是给女生的，男性的呢不能上这节车厢，就是啊，他们这个对于这个温度啊，对于这个湿度啊，对这个强度啊要求的。哎， 我们还对外界的人也有要求呢。 是是是是是，以后咱们办公室也分，男办公室、女办公室，男办公室挂一个男的抽烟斗，女办公室门口挂一个女孩穿一小裙子。 哎呦， 就是容易有内急的容易走错了， 极端了，极端了啊！毕竟咱们性别有差异，人家生物学家都研究了，女生的舒适温度是25摄氏度，男生是22摄氏度，女生的这个臂部啊、手部的皮肤平均温度更低，咱们互相握手就能感觉出来呀，女生的手容易凉凉的，对吧？也就是， 我们俩都不理你了，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啊、 反正啊，我就调下来吧。 嗯， 我再调上去。 我再调下来。 我再调上去。 我再调下来。 我把它拿住了，我看你怎么调。 哎，我又调下来了。 你等着，你等着。嗨了嗨了，他们就这样怎么办？只有你想办法了啊！交给你了。 娘。 哥， 萝卜干找你的， 这找你的吧， 找你的。 哎，干嘛呀？ 哎呀，哥哥们， 盘丝洞，盘丝洞， 妖精啊！这是， 我洗了点水果给你们送过来。 洗干净了没有啊？ 洗干净了，哥哥，来吃啊！ 哎，都洗干净了，哥哥，我估计要吃你。 对，洗干净，洗不干净。 哎呀，哥哥们，来吃嘛！这是葡萄，这是 我们认识，我们认识，不是浇水果啊。 哎呀，哥哥们， 你想干嘛呀？这要咬人是怎么着呀？ 不是，你们好冷呀。哎呀， 哎呀，好冷，你赶紧回去，回你们那边去呀。 哎呀，鼻子都不通气儿了， 出去通通去。哎呀， 哎，换，这水果吃了不得了，别着急，我有办法。 嗯， 第一个温度是这样的，不能动的。第二个向您解释一下，不是歧视女性。第三，我们免费送您一点军的衣。 不好吧？这样，你看， 穿上，你看这毛领子。 可是这样也不好看呢。你瞧，哥，而且又让我披心戴衣。 你， 我实在有点受不了呢。你们要是再不调，我可跟老板去说了。 你甭找老板，啊，老板现在在烟台呢。 带着老板娘那花钱呢。 哥哥们，哥哥们， 你怎么又回来了？ 军大衣我就不要了，我给你们找了几个好东西，可以加在电脑上，也可以加在你们脑袋上。小风扇。 没有。 哥哥们， 哎， 我又给你们找了好东西了。 什么呀？ 两个脸盆。哎，这个呀，弄点凉水可以泡泡脚。 泡脚啊，弄凉水不用这种方法了。我听说啊，有那个学生拿塑料袋冻脚。 塑料袋你不老得提着吗？我给你们弄了两个脸盆。 哎呀，行。 哥哥们，哎、哥哥们， 好嘞，又来了。 这回怎么着？ 这回是什么？ 我们上边已经吹着风扇，下边已经泡着凉水了。 嗯， 带了两根冰棍给你们。 嗯，好。 谁呀？ 妹妹。 啊，怎么了？怎么了？ 来感冒药吧，我们俩需要糖浆了。你看那反应都慢了。 对。 最近网上掀起了室内温度设置歧视女性的热议。这源于男女对温度感受有差异，同一间空调房内，男性感到舒适自在的同时，女性则觉得寒气袭袭。一部分科学家研究表明，女性的舒适温度是25摄氏度，男性为22摄氏度，男性偏爱更高温度，女性的代谢产生热量低于男性代谢。也有科学家认为啊，男女在温度感受方面的差异主要是来自于男女在着装方面的差异。在很多办公场所，男性穿着裤子和正装衬衫，女性则着裙子和短袖衬衫。总之啊，不管哪个原因，女性确实是怕冷。这个街坊们都说了，终于明白了以前办公室里的大姐和小伙子为什么总是因为空调吵架了。所以啊，男街坊认为，从现实状况来看啊，办公室的空调大多是女性掌握温度，所以吐槽这个研究没什么现实意义。现实中的温度设置还歧视男性呢。女性街坊说了，自己在办公室被头顶的空调吹得感冒，这也确实应该考虑女性员工不耐冷的事实。好心的街坊给出了解决方案。 不管男女，觉得冷的可以带一件外套穿在身上，腿脚怕冻的可以带一毛毯搭在腿上，空调出风口在自己头顶，怕吹感冒的可以和总觉得办公室热的人换个位置，如果觉得热的，那么可以带一小电扇加电脑上。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大街酒吧里，哎，不管怎么说，人家上班的空调就算凉点凉点，总比没有强啊。总之啊，现在没有空调过夏天是一种煎熬。你看那个上学的同学，也不是每个学校的同学宿舍都有空调啊。 嗯， 我记得曾经小柱他们上学的时候，因为宿舍里没有空调，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呀？干脆拿纸糊一个。 这属于望梅止渴哈。 卷一个空调啊。 嗯。 上面呢还有那海尔的标志呢。 嗯。 喝。 是也写 喝啊。 也写9度吗？ 哎，自己还写上24度，这都画好了，贴俩小人、哦、一黑的一白的。 哎呀，好家伙，要命来了。 几人住宿舍啊，怎么24度啊，给接了写上20度贴上去。凉快没有？ 凉快了。觉得凉了，哎，拿下来改成30度。 哎，热乎没有？ 这叫啊望调止暖。 嗯， 假装有空调，假装很凉快，这样的日子也很有意思。 这叫心静自然凉。 嗯， 当然是看见这假空调之后，心就颇为的不平静。 我记着那会儿啊，上学的时候看他们宿舍的人，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宿舍里没空调怎么办？ 嗯， 他们就惦记这个，一热，哎，这帮学生可以不在宿舍睡觉。 哦，外边可是蚊子多呀。 哎， 听说是有在天台睡的。 哎，对，磨好了以后拿一凉席， 磨好 了，拿一个枕头在天台。 芝麻酱啊，磨好了。 啊， 现在真的是天太热了，又到了蹭空调的季节。你看见没有？银行取个号，你坐一天。 那是没事儿干呀。 空调的公车赶早晚高峰，3-4个小时跑不完一圈。 我跟你说啊，这个要想蹭空调啊，方法很多，还不至于花钱。找一个商场， 嗯， 踏踏实实在里边逛一天， 每件衣服都试一试。 那可别去， 嗯， 有的衣服还不让试。 不适合你 啊。对。 你知道呢，就有一些大爷大妈在商场里面睡觉，占那个大长条座。 嗯 嗯，当然了，这 割完之后，脸、腰、脚都有那个椅子纹那槽。 是啊，也引起了大家的热议了。 嗯， 就是大家当然是对这种方式表示不满。你想想，本来逛挺累的，想坐那儿休息会儿，一瞧这儿翘着腿睡呢，啊，那撅着睡呢。 对， 那位睡得还酣畅淋漓，他可能就是为了省自己的一点钱，然后呢就蹭这空调，反正你怎么着你也得开着共享呗。 对啊，王大脸就说了，说那天吃完晚饭家太热了，然后呢想蹭空调去，去哪儿蹭？想起了一个国外品牌专门卖家具， 对， 去那儿蹭去了， 到那外头到那室外机那儿蹭这空调，蹭啊， 这解痒痒， 哎呦，给蹭的。 蹭一会儿进去吧，进去以后， 哎，让人揪进去了。 这儿是卖床的啊，这是卖沙发的。回来以后倍儿生气，怎么了大磊？没凉快呀？那是挺凉快的，可是这个人的素质呀，哎呀，现在真是没法说，太差了。 呦呦呦呦呦， 怎么了？ 引起王大磊极大的愤慨是什么事啊？让他 我挨个的看了。居然没有一张床是空着的，那全在上面睡觉。沙发是你们家的地儿吗？啊，搞得我想躺一会儿都没有地儿。 好嘛，王大磊，你也是，这个非得躺什么沙发床上吗？那不有壁橱吗？你往里头一站，把门一关，也凉快。 你不就为了蹭个空调吗？ 哎，你在哪儿？不能水槽里你也可以坐会儿吗？ 对呀、啊， 地上蹲会儿。 人要门一开，你就做个鬼脸。 喂， 找着我了？啊，该你了。 哎呦，我逛商场逛成一 傻子了。 你也累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早晚得挨打。 干嘛早晚？蹲蹲都得挨打。 这周飞也不行，这天热人就犯懒。你看今天话就少，那天说找个有空调的地方，吹着空调玩手机。我说你都玩什么呀？哎，就是连连看呀，啊，天天爱消除啊，欢乐斗地主啊什么的。昨天周飞、王大磊在我这酒吧里整蹭了一下午的空调， 嘿， 俩人玩欢乐斗地主 哦， 挑战赛决赛的最后一把， 俩人玩斗地主 啊？那还有一我，比分非常接近了啊， 呵呵呵， 地主是王大磊，还是名牌。牌太好了，眼看着胜利快拱手相让的时候啊，周飞非常机智的拿起了我酒吧的座机，拨通了地主名字的电话，也就是王大磊的手机号码，于是我们俩赢了。 难得啊，难得啊，极大的难得是您这酒吧里还有座机的啊。 哎，难得的是我酒吧里有空调好不好呀？ 难得是你还趁一酒吧呢。 那就比你在外面待着强。 这想蹭空调是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除非你没事干。 蹭空调啊，不光是人蹭，现在这个街坊家的这个宠物也蹭。 蹭 那边 那是 周飞他们家那狗正拖绳子跑出来了，结果周飞他们家那狗啊怎么着呢，上了地铁了，可能觉得地铁啊凉快，上去以后呢非常安心啊，吹着空调，哎呀，他们家那狗毛又长又在里边这舒服。后来呢地铁的工作人员就发现了，就耐心的劝服。 玩哎， 我们家那狗就说了一句玩呗。 就用当然用好吃的来劝服他了啊，把他引到了工作室里，让他在工作室里待着。那你想，地铁里面不能满地跑狗啊，是吧？ 对。后来工作人员怎么办呢？ 一找这牌子上写的周飞，哦，你叫周飞呀、啊？ 不对，我给你翻译 啊。啊，那你这家长叫周飞。 啊。 什么狗啊？ 忘了 、啊、没忘。 后来给带到周飞他们家，这算是物归原主了、不光是狗蹭，据说啊在南京有一位王女士报警，不知道跟王大磊他们家有没有关系啊、王女士报警说家里飞来了一只大鸟 啊， 怎么赶都不肯走，民警赶到现场费尽周折，你看这鸟的个啊，这还特厉害啊，哇哇哇， 狗鸟 玩会儿， 你跑人家家玩来了。 玩 这凉快，你知道吗？ 他这鸟还能说人话， 这特别凉快。这鸟就是贪凉、 啊。你想啊，这鸟的羽毛那羽绒得多厚实啊？可能是给那鸟热得够呛。南京也是很热的。 好，这一个警察叔叔都制服不了这鸟，太大了。这鸟最后反正是连蹦带躲，还有捉你手，给警察叔叔捉的。 后来呢，这鸵鸟送哪儿来了？ 哎，不是鸵鸟，叫做夜鹭。就是 大鸟，水鸟， 一行白鹭上青天那个鹭，这是夜鹭，属于国家保护动物。这警察叔叔挨签就挨签了吧，他也不敢怎么样。 警察叔叔亮出手铐了，把这白鹭俩腿给铐住了，结果白鹭那腿太细了，俩山一套领都能出来， 劝服了也。反正最后抓着以后呢，把这个大鸟带到了开阔的野外放生了。 大鸟说我也凉快够了，我就会找你们给我送到凉快地儿的。 第二天啊，大鸟也回来了。 带着老伴儿回来了。 就是这儿凉快。 玩儿 一会儿还有人给咱送回去。 好嘛，走惯了道了。

而且最简单的是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当中直接做小米聊刺身嘛。 对，小米也送给您了十袋呢。 哎，我们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呢？ 嗯，今天咱们是一大包十头的海参，300克，一天一根，咱们今天是9大包，90头。 嗯， 你能天天吃，吃3个月。 嗯， 在专柜的要花到5310，我们今天是1380，给你省了好几千块钱，专柜买一组，在这买3组了。 对， 还送你100克的沁中黄小米10大袋。 嗯，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温玉桥到五元桥主路的进京方向车多，京密路五元桥北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大，月坛南街的东西双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近期北京多降雨天气，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副高外围偏南气流影响，有雷阵雨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30到24摄氏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较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天空多云阴沉，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想住配成双，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又七十 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该有他，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小底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接家属院。 哎，哎，哎！ 喊什么？你就在门口了，你自己出来都不行吗？ 你出去了试试。 出去就出去，那你出去吧。 哎， 哎，没事，哪儿踩着你了是怎么着？你出去。让我出去，我出去。 哎呦， 这出得了吗？这皮影都出不去。 一会儿啊，你们家3楼。 你们家还琢磨半天，到底是4楼还是3楼？ 我什么馅儿放下去，把包子给我系那馅上，我拉上来。 没等到你们家呢，人家开窗户，中间就截胡了。啊，就好吃那俩包子， 邻居不至于这样吧？ 哎呀，我就干得出这事儿来。哎呀，这什么邻里街坊？ 告诉你，7点钟我就在这待着了，这门坏了，我出不去了。 不是，这门电子的， 嗯， 断电啊。 你去、啊、 我不敢动，我没电工本。 我觉得呀，你知道吧，这小孩给摁坏了。 不是、哦、这门禁不是坏一回两回了，这最近有点频繁了，这怎么回事？这是 频繁啦，你知道我最近这上班没有一回赶上这正经时间的，每天迟到， 都是不正经的时间到单位吧， 天天都跟这门较劲。 你是跟门较劲？ 跟门较劲啊。 还是起晚了吧？ 太 晚了，说起晚了，昨儿还好好的呢，我也没看见坏啊。 你没看见坏， 你就是你给用坏的，你知道吗？ 哎， 就你开门进门，这门就不是你们家的，咣咣摔，是不是？夹核桃对不对？ 对， 夹针的对不对？ 你瞧瞧啊， 你们就会欲加之罪，何患于此？ 哎呦呦呦呦呦呦！哎，这门绝对夹过你脑袋，我告诉你们，说话跳盘不说，把我们这门夹坏了。现在这眼看上班点啊，这我早出的，我就会堵上这早高峰。您看怎么样？起大早赶一晚集呀、啊？ 可不是 什么点了 啊！我这月奖金又吹了，倒霉吧！ 我今天不上班。 那你这么早起来买包子吃个吧？ 习惯早起了，吃完包子我回去今儿睡觉去，我不着急，什么时候修好什么时候算，拜拜喽！反正不是我弄坏喽。 我跟你说，就这么吃，这么吃，好不了。等到时候啊，有个紧急情况，他出不来这老实了。 哎呀，怎么办呢？ 别买包子了。 妹妹 不是曹哥， 啊，哎呦、 啊啊，妹妹， 你说他， 大妹妹甭着急了，楼上那七点就跟这儿吼着门了。 对， 半天你招呼人呢？ 招呼人？ 想点子想办法呀，光是戳着呀。 想办法？哎，不行，妹妹，你叫一外卖怎么样？你叫一外卖，哎，他一送饭，一开门。 糊涂虫 怎么了？ 他不得有门禁卡吗？生人能开得开咱这门吗？ 你糊涂啊！你可以把卡身份给他扔出去啊！ 哎，我能把卡扔出去，我是随便找人不就把门开开了吗？ 对呀、啊，所以他糊涂呀、啊！叫什么叫什么外卖呀、啊？四年级那小孩，你把叫出来，他给你开一下不得了吗？你们糊涂啊！ 是怎么回？他来的晚，咱俩还得挨他的骂呀。 咱这多少年的啊，这老住户了，最后让他给叫你一顿啊！ 妈，拿姐的卡给开开门好吗？ 好嘞，嘟， 开开吗？ 嘟嘟， 你别问了，你看你这， 嘟， 把姐的卡拿回来好吗？ 给， 你往那儿扔啊！这死孩子，我出去揍你！ 你也得出得去呀、啊， 各位，我还有个办法。 有什么办法？ 不老道德的。 怎么还不老道德的呢？ 咱们这门是走不了的。 对。 想想出去门那会儿，我说没门你走 后门。 咱这楼有后门吗？ 不是，那你的意思是没门 走窗？ 对呀、 啊，哦， 这不有窗户吗？ 我住十二层，我要走窗户的话，我还见得着你们店儿。 曹哥，你糊涂啊？ 怎么了？ 这一楼不就有窗户吗？ 门坏了，电梯没坏。您打楼上坐电梯到一楼，翻这窗户出去，正合适，溜溜达达上班。 逃难的是？ 我是挺着急的。 你是着急？哎，那你第一个，你着急，你第一个。好吧， 你胡来。他穿上高跟鞋、小短裙， 对呀、啊， 这么漂亮大姑娘，翻窗户去？ 嘿，那才是警官呢。 警官， 曹哥，你让跟我斗行不行啊？ 不是，那怎么着？那谁来？ 曹妹儿， 啊， 就是你了啊！ 我呀， 咱们家里面除了咱方哥，您最年轻了。 我是年轻，但我这腰腿本身就不好。那这样，你周着点我行不行？ 先把门打开吧，这上班眼看着晚了。 你等我活动活动啊啊！一二三四，二三四， 行了，算了，我在这停。 行，热身活动已经结束啊！准备把窗户开，把窗户开，走了啊！咱们这 拖您一下上去， 不用拖呀，这怎么能还拖？这一蹦，垫步零腰就上去了。我运口气，走。 哎呀！你看，都砸着野猫了。 进失灵了，把一群上班族困在屋子里。这二三岁的小伙子为怕迟到，竟然呀是不做任何的防护措施，从4米高的窗户直接跳出，导致腰腿骨折。他 说之前曾经学过跑酷，以为可以平安落地，但没想到预判失误了。医生也说了，估计你这个在医院得躺一个月才能痊愈啊。你是练过跑酷是吗？ 啊，练过。 曾经从多高跳下来过呀？ 也没多高，也得三米。 三米？那你知道咱们这一层楼一般普通的一层是三米啊，但咱们这个出租屋的一层呢是四米高，你呢又从二层跳下来的啊？ 啊，我从二楼掉下来，谁告诉我说一楼掉的？ 我当时都急晕了。 我是没看清楚。房东表示为租户买了保险，医药费可能是由保险公司报销。 哎呦， 乐成这样了。 我要飞。 酒吧里，哎，你说万一你们俩要是有朝一日结了婚， 不用不用，万一有 不是你们两个人结啊，你们是亲属关系，当然这更重要的是还是你们两个不能。 你要是不解释吧，大家都能理解什么意思。你一这么解释，就觉着你好像没表达什么好意思。 我们更糊涂了。 就是你们跟另外一半结婚了，你们拍婚纱照吗？ 拍呀，当然要拍了。 你哥比你显然要大很多。打他这个青少年时代呢， 就开始拍婚纱照了， 就向往的拍婚纱照。那时候呢，还流行那种萌萌的这种拍法。 我是打算呀，尽早的叫小登科， 小登科 就娶个媳妇儿。 哥，你现在给我早熟的。 他说这个看了爸爸妈妈的这个婚纱照啊，因为爸爸妈妈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又补拍了一次。 哦， 说他非常喜欢 仿照着照一朵， 也很喜欢妈妈头上的那一朵纱， 那一朵纱。哦，这结婚时候头上还得弄一吨纱。 我们这儿准备留着包伤口啊，还是当豆包布使啊？ 就是那种沉甸甸的纱，头连着螺丝形的刘海儿。哎呀，当时真是深深的迷住了小柱，从小就很想拍个婚纱照。 从小这个理想就很渺茫。 哎，说到你们现在这个九零后了 啊， 你们喜欢什么样子的婚纱照啊？ 那个年代照婚纱照还是比较保守、比较传统的， 特别是那个刘海是旋转螺丝， 哎，旋转小螺丝。 哎呦， 你就说脑门上别着钢丝球不就得了吗？ 现在这个拍照多种多样啊，比如说背景得选是要风景的，还是要这种这个人文的啊？对，布景，还是现在叫 P 图啊。 哎呀，你还要到那个国外旅行结婚吗？巴黎挨那个铁塔那儿一照。 好，我挨铁塔一照，哎，一拖着婚纱在海边上。 那你是连仪式也在那儿办了？ 连仪式那当然好了，那一套吧，是不是 加一块29000够不够？ 多少？ 29000。 29000、 嗯， 谢谢小三万，太奢侈了。 蓝天白云，夕阳西下， 烟 云树影，什么什么白沙， 白沙啥字？ 白沙啥字啊？两口子去外国撂地去了。 刚才说白沙嘛， 白沙倩影 啊，倩影。对，倩影幽魂， 倩女幽魂，你怎么了？你这一听人家结婚，你让人长草了。 这我就听 方寸有点乱， 我就听他说，主要是意境。 那么最近有个那么新闻，就说有俩人呢拍了这个一组婚纱照，花了29000，在巴厘岛拍的。你们想巴厘岛那应该也是 蓝天。 蓝天白云。 白云， 除去晒点，其他的没什么缺点。 风俗多 问了。这组照片照的也得让小两口终生难忘， 没错， 是29000呢，而且是带着专门摄影师去拍的，对不对？ 嗯， 让你们一辈子难忘。 哎，这话也对，巴厘岛确实景色非常好。 哎，结果去了以后，你们看这照片， 这照片，哎呦， 乱花丛， 这 石头野草黄土地，哎，这还头牛， 这怎么还有牛啊？ 这张 仿佛 连你都觉得为难了是吧？ 这应该找投诉他们，让他们赔钱呢。 得找，婚宴马上来不及了，怎么办？ 摄影师他们那边呢就看了，哎呀，说要不然再给您拍一次，这确实是事故，我们退还拍摄费用9999，我们再补2000块钱。 这可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一码事儿啊。 这男的就这么说的。 啊、哦，合着这男的就是我呀？ 啊，拍的景色不够满意，然后呢，这影楼呢，把拍摄费赔给人家了，路费呢，住宿费呢？ 哎，新娘就这么说的。 合着我们俩是两口子呀？ 哎呦， 嗨，你别装傻。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老王， 哎， 又是遛鸟来了。 嗨， 这回养什么呀？百灵啊，画眉啊， 不养那个了。 老家贼， 你才养那个呢。 老啊， 你才玩那鸟呢。 夜猫子， 你会聊天吗？正常人谁玩那个？ 那这是 嘿，告诉你们说， 烧鸡， 烧鸡，烧鸡还用遛吗？老张，你说你也是 不是烧鸡不得遛遛，上锅遛遛，然后你好吃啊？ 那还提了笼子干嘛呀？到嘴的烧鸡难道还会飞了？ 那是到嘴的鸭子。 哦，带的是鸭子。 你还带鸭子呢？到口的烧鸡。哦， 还是到了嘴的烧鸡呀、 啊？哎呦，什么都不懂。 玩的什么鸟啊？ 鹦鹉。 什么人玩什么鸟？ 哪有这么句话？ 不得狼玩夜猫子吗？ 那我玩的是鹦鹉。 老王那玩鹦鹉， 这不可以比较。啊， 鹦鹉怎么了？干嘛不愿意比啊？ 就是的， 我说他不能拿前面那句话跟我这类推、 哦哎、我就说嘛，鹦鹉是一鸟啊。 对呀、 啊、 这夜猫子也不是害虫。 哎，我说老王头，这个你为什么买这鹰航母呢？ 你会说中国话吗？八个鹦鹉不知道， 会小人说话。 哎、 哦、 小鹦鹉， 小鹦鹉， 哎， 俩。 你怎么知道是俩？ 看见轮子不是笼子？ 没听说，光看笼子能看出里边搁多少鸟？ 好鸟，好鸟！ 别起哄啊！ 哎， 学说话了吗？ 会说话了吗？ 学着呢。 长牙了吗？ 孩子，长牙了吗？ 哦， 你们家鹦鹉会长牙呀、啊？这个正学着呢。 哦， 买的时间不长。这个不会说话正常。 你把布撩下来让我们瞧瞧。 瞧瞧瞧，这 是。不是，没听说过这鹦鹉笼子还拿蓝布罩。您这个。 我怕你们把鹦鹉吓着。 哎、哦、呀， 你不怕你把鹦鹉吓着？ 鹦鹉跟我熟了、 哎哦、 鹦鹉来我们家时间不长，但跟我关系特别好、 哦、不爱见你、 不爱见你， 自己拿帘子一盖。 你会聊天 吗？让我们瞧瞧，别那么小心啊。 看吧，这怕什么呢？ 老王，这个谁给买的吧？ 儿子，儿子 不错。哎，你儿子肯定特别孝顺你，一个黄的，一个蓝的，你看没？ 对、啊， 黄的蓝的，我就怎么就看出孝顺我的？你给我讲讲，你就要能说出这道理来就行，说不出来咱俩没完。 您不是爱看那个白毛女吗？ 那黄蓝跟这有什么关系？ 里边破坏白毛女那坏蛋不叫黄世蓝吗？ 那叫王祖蓝。 什么王祖蓝？ 黄祖蓝。 你们俩没有一个说对的，那叫黄世仁、王祖蓝。 我别的不说啊，这俩鸟还真精神 啊！ 您看这四个眼睛啊，黑黑的，哎对， 随你。 哎呦，老王这你说话老瞪眼，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什么？ 这没眼镜片挡的，哎，这眼睛啪一下就咬人的嘴上。 什么叫鸟随我呀？那鸟又不是我孵出来的。 不有这么句话吗？鸟随鸾凤飞腾远啊。 那我又不是鸾凤，那你我又不孵蛋，那鸟随我叫。 行，我闹着，你们家就算是闹着 好人家 了。家 我人捞后娘手了的、 哎。这就是鸟的命好。得了，也都夸半天了，叫两声没？ 我一句都没听出来。 会说你好啊，会说再见呀、啊， 谢谢。 我不跟你说了吗？鸟来我们家时间短，正学着还没学会呢。 待多长时间了？ 来的时间不长，才2年。 嚯， 2年还不行啊？你小孙子2年都跑了， 是 还没学会一句呢、 哎。 最简单的类似于谢谢，这都没有学会。 没学会， 这俩鸟也不知道怎么闹的。 教没教啊？ 教了，天天我，哎呦，我都烦了。 哦，我说楼上老有一个，谢谢，那是你们教鸟的。 你以为我是要钱的是吗？谢谢。 哟，我就说那要小钱的，没有说楼上要的，能打街上要啊？ 那会什么呀？现在 会吃啊？ 就 你看这饭量可不小 哦， 一天费着，你看这鸟食， 陶冶情趣， 陶冶一下情操。 你们还有别的词儿吗？ 得了，那回去吧。 啊，这就往回轰我，嘿，损我半天就往回轰我。 这句话 下雨了， 他跟我说的，让我们俩回去， 啊、 我们俩怕淋着雨。 走吧。哎呦，你说你也是，你们俩来我们家20年了，别扑腾了。一句话都不会说，带你们出去给我丢人，叫什么？你说这鹦鹉这叫声跟老婆差不多，又吃是吧？吃完就干这个，我就知道。行了，别瞎叫唤了。你说你们俩谁孵出来的？我都怀疑你们的祖先是不是鹦鹉。你们就这样，就跟我在一块儿老瞎逗唤，说两句啊，学学啊。哎，这鸟不乐意了啊！谢谢， 哎， 啊，谢谢， 哎， 这鸟啊看不惯我表演，算了吧，我今儿也不教你了。这，哎呦，天儿也够了，嗯，晚上睡觉了。 北京时间2点整， 行了，差不多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是我进人家家的时刻。看这边啊，又种花又养鸟，看来这生活不错，我就拿这儿开始吧。什么事儿？看《西游记》呢。看着挺富，这家没什么东西。得了，这块手表。哎， 嗯， 嚯，吓我一跳了。手机在哪儿呢？赶紧摸着，赶紧走了。 哎， 在哪儿呢？ 谁半夜怎么半夜叫我了？ 我快走吧，我。 哎！俩鸟叫也没完，这谁啊？ 你给我在这儿！ 哎！ 有贼！ 哎呦！ 抓吧！ 哎呦呵！ 跑了！ 哎呀，太好了！哎，贼呢？这不重要，俩鸟会说话了。再说一句， 哎， 合着就我再不说啊？ 湖北有这么一位曾女士，喜欢养个鹦鹉什么的。有一天呢，晚上睡觉，隐隐约约的听到客厅里面这两只鹦鹉啊，就扑腾翅膀。这曾女士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起床就看看吧。只见一个黑影冲出了自家大门，这俩鹦鹉发出了尖叫声。曾女士意识到家里可能是遭贼了。 曾女士发现呀，他们家窗户上的防盗网被人剪开了，那黑影呢就从这防盗网里边钻进屋里了。万幸的是啊，家里什么都没丢。当然还有更万幸的事儿呢。 曾女士，您来说说。 这两只鹦鹉来我们家2年了，虽然不会说话，但是跟我们感情很好。但是它平时见来人也不叫唤呀。哎，今天我发现它会叫唤了，真是一个好的开始。你看看，还会笑呢。 一只平凡的小鸟，我要的爱也许你早知道。如果真的爱我要想好，不只拥有还要做到，一直陪我。我是一只平凡的小鸟，我要的爱也许你早知道。如果真的爱我要想好，不只拥有还要做到，一直陪我。